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关注关注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就可以观看我们两位老师的在线直播了。好，最近啊，这个北京下大雨啊，最近这一周呢都有雨，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北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及时查看天气预报。怎么样？非常的贴心，是不是？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咱们的六字母的几个词根了。这几个词根啊，说实话，我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前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为什么？因为四级、六级和考研，我跟大家说，全都考过，阅读、写作和翻译加听力全都有。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和金老师一起，咱把这几个词根搭配的一些词，你好好的学一学。 有我们熟悉的词，也有我们没有见过的，所以呢，今天又是一节满满的干货课。首先，我们来看六字母词根 INTEGR。上一节课的末尾，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两个单词。大家想必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啊，咱们就一起呢稍微来复习复习这个 integral INTEGR， 它表示的意思是整、全、全整、完整，还记得吗？我们当时讲的它的第一个例词呢是 integral INTEGRAL。 对，在这个 integral 这个单词里面， INTEGR 啊，这个六字母词根是一个表示完整、全面、所有这样的含义，所以你看后面的 al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 integral， 哎，字面还来看就是完整的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这种整体性的就叫做 integral。 这个词呢，它表示整体性的含义非常之强，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化身。所以呢，这个词我们来看它的作为形容词形式的第一个重要的含义呢，就是什么东西呀，它是必须的，什么东西它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一定得有的，它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完整的或完备的。上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举例哈，说这个系统自身啊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叫做 an integral system， 是的， 完整的系统。 所以对，以后大家在写作呀，或者是在表达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用 full 那个单词啊，那表示的是完整的，但它更加的口语化。而 integral 它除了表示一种完整性以外，它更强调的是没有你就不行啊，有了你以后我们才能够完整，才能完美，是吧？所以这个 integral 这个词，它的内涵、它的表达上的一种层次会更高级一些啊，更加的正式一点。 对，有首歌唱到叫爱要有你才完美， 没错， 是不是 就这感觉， 就这个意思， 对， 是完整的不可或缺的就得有它。比如我们来说一说学校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有文化课， 啊，有什么英体美劳啊，音乐体育美术劳动，说这个学校呢音乐啊非常的重要，音乐是这所学校的课程当中最基本的一环。基本是什么意思？不是必须的，是不可或缺 的，没错。 Music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chool's curriculum。 是的，上面课咱们说过啊 ，curriculum 表示的就是整体的那个课程表啊，这个课程体系。所以说 ，music is an integral part， 哎，就是绝对不能少了你的，那就是我们说的必备的啊，这种不可或缺的。就叫做 integral part of the school's curriculum。所以你发现没有，简单的用词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选择上的变化，哎，我们在表达的这种正式感方面似乎就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言外之意就有那个高级感了，对吧，朋友们啊， 对，好，这个单词呢是 integral， N-T-I-N-T-E-G-R， 这个词根表示整和全， AL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合在一起 integral 表示什么东西完整的整体的。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第二个单词，叫做 integrity。 好，这个单词的讲解呢是非常之精彩，连我们的同学们都跟着我们一起讲解了这个单词，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词表达的含义呢是一个人的行为品质诚实正直。那我们请老师再来讲一遍，为什么它会表示诚实正直呢？ 我们都说一个人呢活着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是吧，不能有一点的缺点，不能有一点的，哎，就是让你看到你有一些瑕疵，对了，所以不管是什么裂缝也好啊，还是什么空档也好啊，都是一些不完整的。所以这个单词 integrity， 你看 ,INTGR 表示的是完整，对吧，后面的 ITY 表示的是名词后缀，也就是说它处于一个状态，这个状态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瑕疵，哎，永远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是吧，所以这人怎么样呢，很正直， 对， 很诚实，哎，不说谎，就这种感觉 integrity。 中国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长戚戚，哎，就这感觉呀， 君子完整正直诚实廉正，因为所有的品质他都恰如其分的做到位了，所以没有什么空的缺的不足的啊，需要偷偷摸摸的，需要藏着掖着的，所以光明正大，诚实正直，做任何的事情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别人， 没错，对，所以这种感觉啊叫 integrity， 完完整整啊，没有任何缺陷，对人对己都是坦坦荡荡 integrity。 同学们羡慕这样的一个境界不？你说这境界有什么好？不一定能挣到很多钱，但起码晚上可以不做噩梦，是吧？ 对， 于自己的良心，于自己的良心呢是不愧疚的。 这个白天活得坦坦荡荡，哎，晚上睡得踏踏实实， 啊， 对吧？ 晚上睡香香啊！ 哎，对， 白天坦荡荡，晚上睡香香，所以这样的人生也是很有生活质量的， 没错。 所以你别说啊，坦荡能值几个钱呢？正直能挣多少钱呢？那不是钱的事儿，是不是？那是生活质量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它有哪些的搭配呢？个人的，可以说一个个人的诚实正直 ，personal integrity。 说我这个啊，在职业上我们也要诚实正直，叫做 professional integrity。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的那些艺术表现上的诚实正直 ，artistic integrity， 没错 ，artistic integrity 啊，这种艺术上的正直，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艺术家他要去歌颂、讴歌啊社会当中的美啊，这个善，对吧？以及这种正能量，所以你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艺术家，去把你所看到的啊非常如实的表达出来，供别人去欣赏，给别人带来愉悦，是吧，哎，精神上的荡涤，这种人就叫做 artistic integrity。 所以说呀，好的艺术呢就是要由那些内心纯粹的人做出来的，那就是好的艺术，是吧，能够感染更多人的艺术。你说这个做艺术的人那心地都不正直也不诚实啊，偷偷摸摸的哈，或者是各种小动作，是吧，或者是各种小心思，那他做出来作品能价值几何呢？能影响多少人呢？ 是不是？ 没错啊，头段时间我正好去这个首都博物馆啊，去参观了一场秘鲁啊文化展。大家知道秘鲁这个是这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文明啊，那么在这个文明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迭代啊，但它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分支的文明啊，进程当中它所留下来的一些艺术作品都是非常生动如实的表达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嗯， 所以你会发现很可爱，就你看到这个艺术作品觉得它是纯粹的，它是正直的，它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它是很善良的去表达人类的一种生活。所以就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说，哦，通过一些艺术作品我看到了 artistic integrity，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对，一个艺术家内心的高度呢决定了他艺术作品的高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错没错。 所以呢 integrity 这个词你想想啊，完整，完整到没有瑕疵啊，完整到没有破绽，或者是完整到没有缺陷， integrity 就是这种完整的地步，挺好的。 对，咱们一会儿呢这个花絮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化展当中的这些艺术的成就啊，特别有意思。 要么说 好好 这会儿安排的傅妈上节目呢，就让傅妈赶紧带我们啊去傅妈眼中的秘鲁展，我们去看看啊，秘鲁展去看看，是不是？ 行， 哎，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表现诚实正直，可以说 to behave with integrity 啊，带着这种诚实正直的气质 with integrity。好，所以说到这个完整完好呢，这个词在非常正式的时候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性的这种完整，也可以用 integrity 来表示。比如说to respec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nation。 是的，这个里面的 territorial integrity 啊，就是我们说的领土的完整。这边我们讲过的territorial 这个单词当中 ，TR 是一个三字母词根，表示的就是土地的意思。所以我们国家所有的土地就是我们的领土哦，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nation， 这个国家的领土是完整的，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完了这个词以后，我们看下一个带着词根 integr 的单词，这个词呢叫做 integrate。大家看看它的后面是 ATE 的后缀，是什么词性呢？同学们自行判断一下。 我们给大家提示啊，它的发音是 integrate， 这个 ATE 是不是发成了 eight 啊？ 对， 所以它是一个动词，对吧？ 动词。 所以呢，对，那我们再看吧，动词表示使什么怎么样了、啊，所以 integr 表示完整的，那不就是让什么东西变得完整起来吗？是吧？啊，以前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散落在世界各地。好，我们把它们收集起来，哎，让它整合起来，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integrate。 这个词的意思叫做使合并，使成为一个整体。 整体。 那我觉得像这种使动词它应该后面要带着一些介词连用了，它应该不能及物吧，它能及物吗？直接整合 something 吗？ 它一定是让什么和什么整合在一起，对吧？所以当这种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介词，比如说与什么在一起，就 with 来去表达，就会更好一点。 这些程序呢会和你原有的软件整合起来。 These programs will integrate with your existing software。 是的，朋友们看这个句子里面 integrate with 就是一个固定表达了。前面说 these programs 这些软件 will integrate with your existing software， 将会让你现在的这些软件一块整合在一起。所以就是大家做好这个搭配啊，就是 integrate with 就可以了。 它这里是一个主动的整合，对不对？你看 ，A will integrate with B， 是吧？A integrate with B，A 与 B 呢整合起来。好， 当然你也可以有个被动的语气，对吧？就这些程序可以和你的这些原有的软件被整合在一起。 对，所以呢，它第二个例句是中文是一模一样的，说这些程序啊能够和你原有的软件整合起来。它英文呢就是These programs can be integrated with your existing software。 对，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哈。不过大家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语态，它的介词搭配都是用的 with， 是吧？ 嗯， 嗯，对，好，这是物体啊，物体的两个物体之间的合并，两个物体成为一体。我们也可以说人，人加入或者融入某个群体，这个意涵在生活中用的挺多的。比如说你新搬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你会尝试着融入本地的社区，对不对？ 嗯， 你会尝试着和街坊左邻右舍做朋友啊，拉关系，和他们卡成一片，和他们一起跳跳广场舞。 我刚想说这个广场舞，对，没错，就这意思。 是不是融入环境？ 融 入。还有啊， 哎， 比如说有的那些出国的朋友， 嗯， 您这个到了异国他乡，肯定也是人也是需要朋友的呀，也是需要周围同伴的呀。 嗯， 那你能不能够？有没有做过一些尝试要去融入当地的那个社区呢？ 在我们的六题阅读里面呢，就曾经考虑到题，他问你的就是什么叫做 the definition of integrity， 就是融入的定义。那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呢，就是一些这个海外的留学生啊，当他们到了有些国家去求学的过程里面，从很多方面就是啊，这个当地的学校或政府要帮助他们融入的，比如说在进行啊这个 lodging 就是住宿的时候，通常呢会用一种 random 这种随机的方式给他分配，就这个教室屋宿舍里面啊，可能有中国人啊、日本人对吧、法国人啊，哪里很多人都有，哎，这是让他们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彼此融入，同时呢，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让这些 overseas students 可以到当地的社区里面，比如去做志愿者，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让他们在融入当地的这种文化当中。所以说 integrity， 请大家注意啊，它不仅仅是你融入到另一种文化当中，还有一种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再彼此相融，这就叫做 integrity 啊。所以 integrate 哦，对不起 ，sorry， 对了，对对对，对 integrate 是融入的， 就是融入的意思，对，没错， 还是那个 integrity 读着顺口一些，是吧？好读， 对，其实那个词，那个词其实也有融入的意思。啊，只不过这是它的一个动词的形式，对吧，朋友们？ 对，其实留学生朋友呢，还可以去住宿那个当地人的家庭，叫 homestay。 那个 homestay， 就这个家庭呢，能够让你感受到更多本地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本地人的这个文化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很有哲理哈，就是如果我们不融入，我们只是固步自封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们的求学之路也是不完整的，对吧？ 那怎么不完整？也完整。当然你要是能融入更好，因为你可以感受更多，你可以去看的更多。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啊，说他们啊，完全没有尝试融入本地社区，哟，这么高冷呢啊。They have not made any effort， 完全没有做任何努力 to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是的，当这里的 local community 啊，就是当地的社区，本地的社区，前面说的是 have notmade any effort to do something， 这个在以前我们的语法课里给大家讲过的，叫做努力做某事儿。所以我们不要用什么 try one's best 就这样的词，我们可以用 made any effort 或者是 made any endeavor 就这样的词 to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哎，大家会发现还是用到了 with 这个介词啊，融入什么。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融入叫做什么 into，跟什么融入在一起，大家用 with 就可以了啊。 好像这个 into 也可以，好像 into 也可以，with 也行。我看这个例句上前面好像有写到 into， 只是他没有用 into 的例句吧，啊，但我们用 with 用的更多一些，我们来可以用 with 用的更多一些。 对， 包括人和刚才物的这个例句都是用 with 用的更多一些啊。好，说了融入，我们在融入前面再来加前缀了，加上 this，又来了 this 你啊 this， 一听就不是一好词儿哈，dis， this 是什么意思呢？每次都要等老师来讲嘛，同学们就不能自己 发个言把这个写下来吗？你 们都就是 这就已经学了不是第一次了、 嗯、 同学们上课不能被动的等着老师来说什么、啊、得开动自己的脑筋，哪怕你接下茬、 嗯、 你都可以来赶紧写、嗯、咱先不说 this 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讲后面啊。 integral 是整全、 嗯、 it 呢是什么动词后缀了啊、 嗯、 那不跟刚才的一样吗？ 对呀、啊、 刚才是使结合整体呢，这个呢 那这个还得落脚点是在 DIS 这个前缀上，对吧？大家在互动区里面快写一写哈，是不是表示的是 今天现场抽查？哎，对对，现场抽查。dis 是什么意思？哈 、嗯，对，不是那个我 dis 你啊，你 dis 我是吧？ 那也差不多，因为人家那 dis 吧、 嗯、 也带上了 DIS 的含义的， 也带上了，是啊、 嗯嗯嗯。那 dis 是什么含义 ？DISS 是什么意思 ？dis 是什么？ 嗯， 看不惯指责是吧，怼的意思是不是怼？好，有了吗？你那边有正确答案了吗？你那边 我这有一个 飞上来一个小天使、 嗯、 说 哎呀感谢啊，感谢 写词义不是写怼字、 嗯、 我知道怼字怎么写啊，请大家写词义。this 是什么意思、 嗯、 我跟你的意见不合我怼你，我认为你的意思对了。伊瓦古啊，我们的小谷同学说了 ，this 是反对的含义，是否定、相反、除去、分离、分散、散开、恶化等等这样的加强的含义。 哇，这写的够全的啊，基本上已经全部到位了啊， 对不对，驸马？对不对？ 嗯，没错，完美啊。所以回头大家看这个单词啊，叫做 disintegrate， 你看看 integrate 刚才讲了，表示的是啊这个整合呀，使什么变整体。DIS 呢得我不让你变得整体了，我给你全分开啊，以前是一家的咱现在分家是吧、 哎、 啊，所以啊 瓦解， 所以这个哎 disintegrate 就是瓦解啊，分离分裂这样的含义了。 很形象的一个例句，飞机坠入大海的时候、 嗯、 同学们，当飞机坠机坠入大海的时候、 哎、 你们觉得飞机会成为一个整体坠入大海吗？它坠入大海以后它还会成为一个整体吗？它还会保持一个整体吗？肯定就不是了、 嗯、 The plane disintegrated as it fell into the sea。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 as it fell into the sea 就是当它落入、啊、大海的时候 The plane disintegrated 这个整个飞机就解体了。那有的朋友会说，老师是不是飞机特别的脆弱呢？这里呢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飞机其实不脆弱，我们知道飞机是非常坚硬的对吧，非常坚硬、 嗯、 那为什么飞机掉到水上它就会碎了呢？有的时候是不会碎的，它也和它的降落的速度相关，但是我告诉大家，水面的那个水分子彼此之间咬合在一起的那个张力其实是非常强健的，就它的剑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你从水池上面跳下去，整个身体拍在水面上，你要知道是非常疼的。哎，你说水是柔软的物质，怎么会那么疼呢？因为水面它就形成了张力。就是我头两天去跳水，结果不小心就被拍了、啊。 有的人活到40岁才知道跳水拍门板很疼是吗？ 很疼啊！我才知道、 而且是巨疼、 嗯、 好吗？而且还会发出啪一声的巨响好吗？ 没错啊，对，就是40岁的人不见得不知道，但是40岁的人亲自体验过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体验过 才知道那个比打屁股还疼吧。啊， 是 整个 对， 而且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入水的姿势一定不会是拍门板，但是每个人都是以拍门板的方式啪的一声啪了下去。 没错，对，很难忘啊。所以大家注意这句话啊 ，the plan 回到这个句子里面，你要知道，所以飞机的那个裂啊，它不是怎么样，是一个被动的，它就是解体了。所以这里直接使用着一般现在时的主动语气就可以了啊，或者是过去时都可以，但是不要用被动语气。The plane disintegrated as it fell into the sea、 嗯。 哎呀，啪了一下就全碎了。 就是 something disintegrated，、 嗯、 什么东西解体了、碎裂了、 对， 分裂了。好，来说抽象的含义，说一个权威正在 衰微、在瓦解、在崩溃。比如说、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rapidly disintegrating. 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迅速的丧失。这是一个抽象的含义啊。 那朋友们注意，对，这个里面呢是 integrating, 对吧？ disintegrating, 它其实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主系表结构。你看、这个句子当中 the authority was rapidly disintegrating, 你看是不是主系表语结构啊？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写成是什么加 ed 的结构啊，它就是一个 ing 结构，它就叫做已经瓦解了的，已经崩溃了的就行了。 毕竟人家是一个动词啊，所以 was doing something 啊、是个动词嘛，对吧？好，我们说传统价值观念，同学们，如果以后你们写作文写到什么传统价值观念正在逐渐的淡薄，你们也完全可以用这个 disintegrate、说明什么、 这个句子好、 说明一个观念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它正在支离破碎的瓦解，它正在从人们的头脑当中慢慢的去除掉、这个影响力在慢慢的瓦解掉、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作为一个名词形式 of traditional value, 表示传统价值观的逐渐淡薄。 没错，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traditional value 啊，就是我们说的传统价值观。而大家看前面这个词叫做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它已经从一个刚才说的动词结构去掉 ate 变成 apion, 变成了名词结构。我忽然想到，就是我家啊这个邻居是个女孩，她的先生呢就是一位韩国人啊，就头两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回来以后呢就到我家做客，他就说你们中国的很多文化传统啊，其实啊都到了我们韩国，我们韩国的很多的 traditional values 都是的。我说比如呢，他说比如说我们韩国人啊，如果晚辈见到长辈以后都必须要 kneel down, 要跪着啊，要这个我说那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呢？啊，他就说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在拜这个探亲访友的过程里面都要 kneel down 啊。他说你看，这其实就是你们中国人以前的一种传统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去学习啊外国的很多先进的东西 ，without losing our own identity, 但是我们有时也不要忘掉自身的一些这种文化的属性或者是自我认同感。啊，所以这句话当中我觉得是挺让遗憾的事情哈。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就是传统的一些价值观慢慢的淡薄了，这个淡薄二字就叫做 disintegration。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文化来讲，我们应该慢慢的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把它捡起来，让它 revival 一下，对吧？ 看哪些方面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吧，就是也有不好的也有一些糟粕的这个传统价值观是可以摒弃的，好的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扬光大，是吧？他这句话还是挺中性的，就是说有一些他也没说好的还是不好的，他就是说传统价值观念的逐渐淡薄，大家掌握这个说法就好了 disintegration、然后我们现在把 dis 去掉啊，就剩下这个 integration, 那就好理解了，结合、整合、一体化。给大家举一个较为怎么说生活的例子吧，是吧？说谁谁谁啊做音乐，说他的音乐啊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呢？他结合了传统，又结合了新技术，这种结合，同学们就可以用上 integration、把 A 和 B 都拿在一起，糅合在一起。His music is an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new technology。好记的句子， 真好啊！我特别因为之前总和大家分享这个古典音乐家哈，我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位。New Age 啊，这个新世纪音乐家，可能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非常著名的雅尼，对吧？雅尼呢，他作为世界上顶级的这个新世纪音乐的大师之一啊 ，His music is an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new technology。确实如此，他把很多民族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种民族和文化当中的一些传统乐器和西洋乐器和现代的这些电子乐器相结合，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种音乐的质感以及音乐的形式，所以就这样的一种融合整合，一种完美的毫无违和感吧，我说对了吧？好，反正就这意思啊，就叫做 an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new technology。 您看咱们节目 教着英文，说着传统文化，多好的结合呀，是吧？这样大家绝对不能说我们， 有掌声、啊、 这样大家绝对不能说我们崇洋媚外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我们是完美的 integration， 对吧？ 我们媚的是自己国家的文化，我们没有媚过别人的文化。我们欣赏和学习别人的文化，但是我们更加尊崇自己的文化，我们更想要去发扬光大自个儿的文化、嗯、优秀文化。 没错， 好多我们中国的优良文化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发掘呢，我们自己都还没有传承呢，是不是？哎， 是的， 中西结合、 嗯、 疗效好啊。好，就这个词儿啊，叫 integration 啊。 integration 我们来看、嗯、再来一个吧，说目标啊，目的呢是进一步促进经济一体化。那以后我们在读时事类文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 The aim is to promote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 是的， The aim is to promote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提升去加强更加紧密的这种经济的融合，经济的一体化、啊、特别是像我们国家啊，它是一个资源丰富，所以有时候是特别是没错，力量办大事，这种教育。 嗯，傅老师这边的这个，傅老师那边的电话信号稍微有点不太清楚啊，电话信号稍微有些不大清楚哈、啊，让傅老师再试一试，来，傅老师现在再试一试。 嗯， 啊， 我是需要把它先关了吗？ 啊，不用， 再打过来， 挺好。 嗯， 啊，现在又好了。 哦， 嗯，继续。 现在好了哈。 哎，现在 好。 好 ，OK， 嗯。 刚才受到了哦，断线了。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现在给我们的傅老师再拨过去啊。果然是这个电话信号刚才不好啊，突然间有一种奥特曼降临的感觉，哈哈，奥特曼降临的感觉哈、啊。我们等着傅老师的连线啊。好，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单词的含义呢，我们还可以说是不同肤色、种族、宗教信仰等等人的混合和融合。刚才说到呢，我们去异国他乡学习的时候可以融入当地的社区，一个学校呢也可以招收不同种族的学生，比如 racial integration in schools， 就是不同学校里呢，不同学校里呢啊，这个不同种族的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学生的一种融合。傅妈， 我来了。 Hello， 大家好。 好，回来了。嗯，刚才奥特曼降临了，把傅妈拐走了。好，我已经把第三个例举的再撑一会儿功夫啊，在没有傅妈的情况下跟大家介绍了哈、 啊。 学校招收不同种族的学生啊，这好像和大家之间有了小秘密一样啊。我们讲了不同种族的之间的融合混合都可以用这个词，所以大家明白这个词的含义，既可以是一种概念上的，也可以是一种物，也可以是一种实体上的，也可以是一种技术上的，也可以是一种抽象含义上的融合概念，也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 ，right？ 哎，傅妈今天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好啊！来，我们再请导播给我们的傅老师打过去啊。傅老师家里今天这个信号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稍微复习一下今天讲过的这个 integral， I-N-T-E-G-R 哈，表示整和全的意思。我们学了 integral， 完整的、完全的，完整的、完全的。我们学了 integrity， 完整、完全以及诚实、正直。好，傅妈在线了。 嗯，我又回来了啊。 嗯，这信号不太稳定啊。 是怎么回事啊、嗯、 大雨的错啊，大雨的错，能听到吗？现在 我现在把那个窗户开一下啊，是不是窗户的问题啊？ 啊，窗户的问题。好，这是在家直播的欢乐啊。好，我们说了这个 integrity 啊，是诚实、正直、完整性啊。我们学了 integrate 是什么，整合成一体，一个整体。 disintegrate 把什么瓦解，是什么分裂。Integration 整体化、一体化、结合、综合。以往做节目的时候开个窗户吗？ 以往不开窗户，没事儿。今天很奇怪，今天就是刚才连线之前，就是没进节目之前就不太好， 导播老师就打了好几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好， 要是实在不行，晶晶就把我刚才给你在微信里发的那个号码发给导播，然后让他打那个号也行。 啊，那就是一个另外的备用方案啊。 对对对，好吧。 没问题，现在还可以，现在还可以。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赶紧来进入到第二个六字母词根，这一个闪闪发光，闪闪照耀，叫做 splend。那口语里不是有个词儿吗？叫 splendid。哎，其实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词。 对，没错，没错。嗯，对。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这个词啊。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根就是 splend 啊，这个词根的本质含义特别稳定，含义就是发光、照耀啊，闪闪红星在发光那种感觉，就叫做 splend。 这是发光呗，啊，发光还不好理解吗？ 对， 闪闪发光。 大家看我后面就今天一直在发光，对吧？看。 对呀、 啊， 所以你那边今天还出现一些异象的。自打从那壁炉展回来以后啊，凤妈整个人都变了啊， 就变了。 那一定是神奇的壁炉展，所以大家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节目的花絮里还要给大家展示展示啊，神奇的壁炉展。 没错，没错。 来看这个第一个口语词叫 splendid 啊，这个词 splendid、后面这个 id 是个什么词性？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其实大家已经都讲过了 id。这是一 啊，你好，之前有 什么样的信？ 哎，驸马那边怎么回事？你那边信号为什么有别的声音出现？ 嗯、 哦，您再试试。为什么刚才好像您的电话又进来了一条线，又进来了一个线路？ 没有啊。这还是好的， 好像是串线了。刚才还听到别人的声音，对， 我的天啊，好可怕啊！ 您的小区有情况啊，有人在打电话啊，好像是销售电话。好，来，我们继续讲啊 ，splendid。 好吧，咱们继续啊，今天状况不断啊，很神奇。 嗯，好，哎，有请驸马继续讲 splendid。 嗯，这个里的 splend， 哎，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的就是光芒。那后面的 id 呢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说 splendid 啊，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具有一种发光性质的，就是我们说的有光彩的、灿烂的、辉煌的。当然了，说这个人啊，他特别厉害，他特别棒，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像一颗红星一样照耀着我们。我们说那种杰出的人啊，那种性质也可以叫做 splendid。 其实挺。这个词的发生其实挺本能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极佳的、非常好的、壮丽的、雄伟的、豪华的、华丽的景色或者是人的时候，你的眼睛都哇闪闪发光的样子。 哎，没错， 哎，闪闪发光的样子，所以就让你能够由衷的赞叹 splendid。 我们可以说哟，这个主意妙极了， What a splendid idea。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开心。We've all had a splendid time。我们也可以说，最近去看过了许多壮丽的风景 ，splendid scenery。 Scenery， 对。另外呢，你还可以说，哎呀，这个旅馆啊，这个独立于此，周围是一片的荒原。大家看一个词特别好啊 ，The hotel stands in splendid isolation。看到了吧？就这个 splendid， 它是表示一种非常壮丽的感觉。那什么叫做 splendid isolation 呢？就是一种它巍然耸立于此，但是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它自己在那儿，给你感觉很庄严、很肃穆。哎，这种感觉就可以叫做 splendid isolation， 巍然独立嘛。啊，用中文词儿不好吗？ 哎、啊，岿然独立啊， 岿 然 独立， 对对对 ，splendid isolation， 人家就很壮观的单独立在那儿。 对，没错，你像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哎、 是吧？ 哎， 就是会给人感觉非常肃穆啊，很庄严、很岿然的这种感觉。就叫做 splendid isolation。 对了、然后我们的夸奖大家说，哎，你们今儿的表现啊都很出色啊，点赞了没有啊？点赞了我再说这个例句，好不好？ 好，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点赞呢，要看见大家还在课堂上的人影呢，我们才能把这句话送给你们啊。 嗯， 飞起来了啊，飞起来了。 You all played splendidly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打个球什么，打个球赛什么的，踢个足哦，踢足球，足球好，梅西啊，You've all played splendidly 啊， splendid, 梅西 啊 ，splendid， 嗯， 不得了 ，You played， 终于圆梦 ，splendidly， 嗯，不得了， 对， 这个、 很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Messi 啊 ，You've all played， You all played splendidly， 就是哎，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啊，送给梅西，送给阿根廷哈。 梅西听到了啊，他点头了啊、哎。 人家就说嘛，这是这场胜利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告慰马拉多纳的在天之灵啊。 哎呀， 哎呀 真是 气运给了阿根廷，是吧？是不是啊，球迷朋友们，大家都说哭了，哭了，哭了啊，哭了，发光发亮，这个值得啊。嗯，美洲杯上的阿根廷值得。好，我们再看这个词儿、嗯、，splendid， 没见过。呀、yeah ，哎呀，傅老师这边看来不放一首歌给大家啊，这坎儿是过不去了。行，我们来一首温暖的歌声啊，来一首温暖的歌声，我们再来有请傅妈，来吧。我们的节目很少给大家放歌的。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different faces, different names. But there's one true emotion that reminds me we're the same. Let's talk about love. From the laughter of a child to the tears of a grown man.There's a thread that runs right through us and helps us understand. As subtle as a breeze that finds a flicker to a flame. From the very first sweet melody to the very last refrain. Let's talk about love. Let's talk about 哦，这首歌好像是送给梅西的一样哈。说到这里，说到这里， 全都是我们对你的爱啊！ 对呀、啊，全都是啊、嗯，好好听的歌。我们节目史上也是很少放歌的啊。今天好了，傅妈现在的电话线路就 OK 了啊。 好的，好的， 好 可以了。嗯、 splendid 是哈，这个线路哈，我们送给你这个词叫 splendid。来 splendid 这个词怎讲？如何解释？ 嗯，那大家会看哈，在这个单词里面呢，刚才我们说了 S P L E N D 表示的是发光啊、照耀啊，对吧？那后面的 E N T 哎，表示的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所以说 splendid 它表示的含义啊，其实和 splendid 是一致的，就是那种辉煌的啊，那种发光的、发亮的，也可以叫做 splendid， 都可以。 splendid。反正比较少，大家呢见识见识总比没见识的好。有光泽的，有光亮的。好，第三个词叫 splendor， 变成了 D-O-U-R， 这个词也没见过吧、嗯、splendor。 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后面的这个 O-U-R 啊，这个后缀咱们是见过的，表示的是一个名词后缀啊，它表示的是一种性质或者状态。所以 splendor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一种属于一种有光泽的状态。比如大家看啊，就很多女同学们啊，她们的这个秀发呀乌黑，而且呢闪亮，对吧？哎，对，亮丽，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splendor， 对吧？哎哎，这种感觉很好。嗯， 哎，我们这些文艺范儿的朋友们啊， 嗯， 有时候晚上呢你到一个城市的最高处去拍点照，比如说到一些高耸的建筑物上啊，或者是到山顶啊，你往下凝视的时候，看见这个城市夜晚的那种灯火辉煌的壮美， 嗯、 你就可以说 the nighttime splendor of the city。 嗯， 怎么样？很漂亮的句子吧？ 没错，对，就是那种灯火辉煌的感觉，是吧？就是这个感觉。 She gazed down upon the nighttime splendor of the city. 她往下凝视，看着这个，凝视着这个城市夜晚的壮美。 特别是比如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当这个飞机要下降的过程当中，哎，已经快到地面的时候，确实有一种 gaze down upon the nighttime splendor of the city。这城市夜晚的辉煌确实是很美的。 我们说，因为这部电影拍摄那是技术相当华丽，视觉效果惊艳，惊艳的视觉效果，我们可以说 visual splendor 啊，你可以想象那个视觉是多扎眼哈，是多吸引眼球哈。 对，哎，我觉得这个剧的挺好啊。以后大家比如去看一个什么大片儿，是吧？这种什么3D 的动作的大片儿，你就可以说哇，太厉害了。它是有着豪华的这种 visual splendor 啊，这种非常炫的视觉效果，就这么一个词。 visual splendor， 对，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你看，同样是这种漂亮啊、光泽呀、啊、富丽堂皇啊，用词是不一样啊。splendid、splendent、splendor， 哟，这接下来这个词怎么读呀 ？splendiferous。 对，没错，感觉它里面的这个词根还是很多的啊，叫做 splendiferous 啊，大家看这个词当中哦，前面的 splend 简单表示的是光芒光辉，对吧？那朋友们看中间还有一个 fer， 咱们讲过无数次了，它表示的是生产的意思，对吧？那大家看中间有一个字母 i， 作为一个连着。那最后面的这个 OUS 呢，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所以大家看这个单词特别好玩啊，就是它生产光，它生产了好多好多光，它源源不断的在发光啊，朋友们。那你想想，是不是那种非常的辉煌的，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壮美的？哎，总之就像是太阳一样，在我们的头顶为我们带来光芒与力量，就这种感觉，就叫做splendiferous。 后缀 OUS 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它表示多，一个数量啊， 多极了。 对， 你想啊，发光照耀，这么多的光照耀起来，生产了这么多的光芒，都堆积起来，那多亮啊，那得多辉煌啊， 对， 那得多了不起呀、啊、 对。所以就是咱们不是看那个电视剧嘛，里面说哦，那是极好的，对吧？哎，我们可以用 oh that's great， 但我们可以用这个单词，明白了吧？就、那是极好的，哦 splendiferous， 就这种感觉啊，就极好的，贼好的。 所以这个单词重音呢在 d 上面 ，splendiferous、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例句，我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朋友呢是那些能让你感觉棒极了的人、，friends are the people who make you feel splendiferous。是，朋友当然都夸你了，赞你了，哪个朋友会 diss 你啊，会贬损你，是不是？朋友是好棒，很赞，今天棒极了，你就跟别人吵了架，朋友都站在你这边说你有理、 那感觉很好啊。不过我看了一个文章里面写，那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哈、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一起，有一个标准之一，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让你感受到更加优秀的那个自己，就你在他的面前能够激发你的潜力，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让你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在进步的，就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词叫做 splendiferous。 是吗？还有这么深刻、丰富的含义呀。 对，哎，真的是哈、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哎，我说你们两口子每天开心吗？说特别开心。后来我说，除了物质上的开心，精神上的愉悦在哪里？他就说，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哈，哎，我就感觉到，哎，我在这个什么美妆方面啊，我在这个美食方面，哎，我就觉得比以前更加有激情，我就愿意在他面前去展示，我特别开心，就看到我自己是一个做饭小能手啊，所以他就觉得，我和老公在一起感觉特别的 splendiferous。 不错，有这个说着说着福妈也就心动了，想向美妆方面发展了，对吧？ 美妆方面可以 是吧？ 大家的算快来啊。 有我觉得可 对， 从教育博主就瞬间化成美妆博主。 哎，现在都是跨界，没有自己独立的界了、 啊、 知道吗、 哦、 你要做那个 splendid isolation， 一个岿然独立的旅馆。 好的，行，我努力哦，我就立在那儿、啊、 这样的一个闪闪发光的词，成语裸成为了我们口语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感叹词、 嗯、 哇，了不起，棒极了，极好的，棒呆等等。哎呦，我这些词汇很匮乏的。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写一写这些词夸词的中文有些什么呀？我们主持人词汇匮乏呢。 哎，我平时就老说什么哦，贼好的 啊，就是这样。 土不土？ 土 不土？ 对对，土语都是土语。 大家能来点那洋气儿点的不？ 嗯、 啊， 对。 夸赞的能不能？我们现在都只说可不可、嗯、可，只会这么说。欧不欧可儿？欧可儿？ 哎呀妈，很时尚啊，很时尚啊。 哦，对了，现在流行说 YYDS， 没错了。 哎，对对对， 你们可以的。哎，天哪，嗯、我们。Out of date，、 哎、高手在直播间、啊， 在直播间，好，来吧， 对 ，YYDS，、啊、对对对， 这个是听，可以可以，这个、 嗯、 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六字，有第三个六字母词根，啊， 嗯，可以给大家迅速的过一遍，下次咱们再具体讲， 啊、 好不好？ 时间、 嗯、 这个词表示 temper，、 嗯、 时间， 对，这也是一个六字母词根啊，而且大家记住哦，它特别稳定，它就是 PMPUR。接下来你所看到的所有单词都跟这个词根相关，你就往时间那儿去想就行。 比如说，哎，时间我们还学过别的词吗？ 嗯 ，temper 这个词，哎， 我们还学的是 chron， 大家记得吧？ 那 个词也可以表示时间， 那个表示时间，什么慢性病啊这些， 对， chronic, 没错， 那表示时间。 对，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对比起来记、 嗯、 啊，对比起来记。第一个词 temporary， 嗯，这个词拗口，拗在哪儿？拗在 r 音上 ，temporary。 没错 ，temporary、 啊。 好， 分析。 好，这个词呢，我们看一个词根 pmpur， 刚才说了表示时间，然后紧接着就 ary， 所以这个词啊，发音很拗口，但是它的组成是非常简洁的啊，就是跟时间相关的。 嗯， 朋友们想想。什么是最快的？什么是转瞬即逝的？我跟你讲，就是时间。你一眨巴眼没了，对吧？啊，所以这个，对对对，没错。好，继续啊。所以这种 temporary 就像是时间一样，嗖的一下就过去了，那给我们的感觉就好短呀、啊，那种短暂的、暂时的、那种临时性的啊，像时间一样，嗖就没了，暂时有，然后嗖就没有了，这种感觉就叫做。temporary， 哦，这种如此之短暂的， 嗯， 之暂时的，之临时的， 对， 所以我们介绍大家临时工怎么英文怎么说，就是 temporary work， 不长久 的， 临时的，这么一会儿会儿，当下这个时刻的一份工作， 对 ，temporary work。 你比如说，我现在失业了，我想找份临时工的工作，那个找啊。我不是 find， 我是四处这么寻找，所以用 looking for， 非常好。I'm looking for some temporary work， 我正在找一份临时的工作。 下大雨了， 啊、这个、 下大雨，把家淹了、嗯，怎么办呢？只能去找一个临时的住所。 哦哦 啊 ，temporary， 就是 move into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住所居住地。 对，这个里面的 accommodation 啊，就是那种临时的，给你一个住的地方啊、 嗯， 再给你一点食物啊，就这么一种地方、 嗯、 叫做 accommodation 啊。 嗯，同学们牙疼过吧？牙疼过、啊。 嗯， 那缓解牙疼有什么好方法吗？没什么好方法。 花椒。 所有的好方法都是能够让你短暂的解痛，是不是？ 哎，对。 所以、 啊、 temporary relief from pain， 短暂 的缓解一会儿。 啊，解痛。哎，这个表达很好啊，你看。Temporary relief 就是短暂的 解脱， 解脱了，从哪儿解脱呢 ？From pain 啊，从这个痛苦里面短暂解脱 释放一下下。 对对对， 好，来 这个表达好， 来说一些词组搭配啊，临时措施 temporary measure， 临时的解决办法、 嗯、 temporary solution， 临时的 安排 temporary arrangement、 嗯、 啊， 是的， 临时工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aff are temporary. 对，所以大家来看哦，这个里面的 more than half the staff， 哎，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些员工都怎么样呢？are temporary， 全都是临时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临时工，那个叫做临时的工作，叫做 temporary work。 那如果我们说的是临时工人，就叫做 temporary staff。 大家明白了吧？啊，两个不一样哦。啊， 是的。好，嗯，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两个完整的六字母词根加上一个有一个单词，临时工， 临时就我们临时讲这个词、啊， 临时讲了这个词temporary。好，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六字母词根 ，integer， 表示的含义是整或者是全 ；integral， 完整的、整体的 ；integrity， 完整、完全、完善。或者是诚实正直 integrate 动词使什么结合成一体或者是使并入使一体化结为整体 disintegrate 动词使什么瓦解或分裂 integration 名词整体化一体化结合或者是不同的肤色种族或宗教信仰等人的混合与融合 六字母词根 SPLEND 表示的含义是发光或者是照耀 Splendid 有光彩的灿烂的辉煌的显著的杰出的 Splendid 辉煌辉煌的发亮的 Splendor 光辉光彩或者是壮丽以及显赫 Splendiferous 辉煌的了不起的 六字母词根 TEMPOR 表示的含义是时或者是时间 temporary 暂时的临时的 好这个词还稍微好记一点啊。下一次这个 temporary 后面有更多的就不太好记了大家先把这个词先记熟以免跟后面的混淆了啊 对，而且还有好多同义词，我们下节课要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对比、区别啊、 世俗的、世间的、现世的啊，都会有的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富妈这个 splendid 的给力的电话号码给力的信号啊，给力的信号哈、好了，感谢大家，我们的视频花絮呢还在继续当中，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为大家推送音频全文本还有视频小花絮的学习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谢谢傅老师我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金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How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of the Olympics 为什么常常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百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区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八点半正午十二点以及下午四点半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